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我们继续跟随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吴晓楠，了解正交马鞍型锁网钢结构它的技术为国家速滑馆带来哪些好处。 其功效呢，我认为第一，有利于整个场馆的保温，速滑馆不宜太高太多，但是又要满足我们奥运的比赛需要。你看大家看到12000座位，现在我们已经安好了，这个座位是不是也蛮有特色的这个那么这些座位呢，在东西两侧更多，满足了奥运的观赛需要和标准观众席的这种需要，所以12000观众席，这样东西上翘，这样就形成了整个我们这个马鞍型的这个屋顶的锁网。那用锁网恰恰是最节约钢材，你大家看那金箍棒似乎很粗是吧，但实际上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传统的钢架结构用钢量的四分之一就能完成我们这么大一个屋顶了，所以这也是绿色办奥的体验。 而在未来，国家速滑馆还将向我们展示智慧场馆的一面，无论是赛时还是赛后，将为观众和游玩的大众打造更好的冰上体验。 这也是我们在建设整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之初的目标之一。我认为这个场馆呢，除了为我们的奥运会进行服务之外，那么在未来更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之中，它一定要为广大的市民、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上冰上雪、冬季的美好生活提供服务。并且呢，一个场馆，它不应该是一个老百姓心目中我非要去买票，去看，去滑才去的地方，它应该是一个城市体育综合体。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不但是有体育的服务，还有多方面的这种服务，那么都需要这种智慧场馆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为百姓观众们所准备的这些未来的进入场馆，是不是这场馆很大，但同时呢，我觉得这些机器人还可以进一步开发它的这个 功能， 比如说在未来是不是可以由机器人给我们的运动员颁奖，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在为不同的客户群、观众、运动员、教练员，包括未来我们可能在进行的各种商务的这种活动的开发，都会有各种智慧场景的新场景的这种研发。我相信智慧的场馆是一个不断迭代、不断更新、我们不断前进的一个过程，我欢迎大家也多给我们提供好的思路、好的场景，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2022北京冬奥会的到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上演精彩的对决。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